好，我们今天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想大家相对都还蛮熟悉，可是也许熟悉，但是有些东西会觉得有一点难。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我们就你们的教材，你们手中的教材里面都有一些introduction material，一些介绍的。东西，我建议你们可以把这份教材留下来。其中，关于这个它的整本书的结构，我放了2个例子上来。你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分析希伯来书的结构，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在第一页的这个结构，是 Philip Hughes 他书中的那个结构，我觉得还蛮有帮助的。我建议你可以留下来，就是好像就是说之后我们在查这本书的时候，好像可以做成一个指标。我用的注释书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我有列出来，主要可能会用就是前面这2本，欧文有写了。如果我记得没错，好像超过200万字的，希伯来书的注释，一共是7本。那我列出来的这个是它非常非常浓缩的版本。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不太确定浓缩的版本真的有，当然因为是浓缩，但是我不确定浓缩有达到它的精髓。但是如果我有时间，我也会参考欧文的希伯来书的注释。我再顺便提一下，这第二本注释书，Peter O'Brien 的注释书，大概7、8年前，有人指控他其中有抄袭。那我会认为他其中确实有按照，如果你要按照学院的标准，他有抄袭，就是他的，没有他的引用的出处的引用没有很完全的指出来。但是我也认为，现在的注释书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参考你的，你参考我的，所以我只是提出来，因为我有把它列出来是，我们用的参考书，我认为它仍然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尤其 Peter O'Brien 写的注释书。但是如果你要去找这本书的话，现在你找不到，因为自从他爆出有抄袭之后，出版商把他的这本书全部都撤下来了，好像包括中文版也是。如果我记得没错，好像这个的他这本书的，有人翻译成中文版。Anyway，这次的，我只是一些前置作业告诉你们。因为我用的注释书和我们的，可能是我们的。我们的神学倾向吧，在希伯来书，你知道会，一定会论及我们怎么认识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是谁，从什么角度？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是从什么角度？简单来说，是从低基督论的角度，还是从高基督论的角度？从他是人为最开始的出发点，还是他是？上帝儿子第二位格为出发点来看主耶稣基督，我用的是很粗糙的一个分类的方式，你会做出一些不同的结论或者不同的诠释对希伯来书的经文，但是我只是这也是前置作业，也许如果你读一些比较新的或者近代比较更近代学者的一些注释书，可能会和我们的查经这个查经系列做出的结论会有所不同。我只是先声明，我认为尤其是第一本注释书 Philip Edgecombe Hughes，他这本注释书真的是很宝，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这也是Ferguson 他说他认为所有的 Hebrews 希伯来书的注释书最好的注释书。他选择用的，理解整本书的架构是以 上帝儿子基督的至高性 Supremacy of Christ 为主题，他认为整本书都在强调上帝儿子耶稣基督至高或者高过于 Superior， 高过于先知，高过于天使，高过于等等等等等等，以这个为主题。然后他接下来归纳出在你们教材里面的结构，你们可以略略的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第一页，我们现在是讲的是这个教材第一页， OK 吗？第一页有，我会建议这个你可以做一个参考，你们自己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做一个参考。第二页有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用从另外一个角度切进去的话，你可以做出另外的整理，对整本书的这个进入的整理，这是另外一个例子。OK， 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你会注意到这是跟其他新约的书信很明显的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一开始的“我是谁，平安归给你们，恩典平安归给你们”等等。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不会这么明显的知道这是一封信，从某个人写给某一群人或某一个人的书信。所以学者们有一些讨论希伯来书它的题材到底是什么，是一个书信吗？是一个论文吗？是一篇讲道吗？是很多篇不同的讲道吗？我认为如果你读的话，这是一个 sermon， 这是一个讲道，有讲道的进入，但是是书写下来的讲道。其实从其中的作者的语气，你大概就可以听得出来，他实际上有我们所说的，现在你们要听，你们要仔细听我们所说，或之前人所说，似乎就是好像我在对你们说话一样，是一个 speaking as， 是一个讲出来的，但是却是书写下来的。而且其中你注意有教义的阐述，然后教义的阐述讲完一段之后，通常有劝勉，有警告，然后再有教义的阐述讲完以后，然后有应用，有劝勉，有警告，重复的出现。Hughes 把它他好像列出其中有六个警告，然后之前警告之前都是有教义，我教导你们这样子，我告诉你们这样子，我提醒你们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做，你们该有所什么样的警戒等等。 OK， 这本书的目的，希伯来书的目的是，我会说将听众听众的眼光或者耳朵转向上帝的儿子，从其他任何会吸引他们目光或者耳朵或者心智的东西，或者以为那些东西我们需要追求，从那些不管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转向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如今活在地上，甚至处在困苦和迫害之中，能够得到劝勉。这个劝勉这个字，这是一个我要劝勉你们的，在这本书里面有重复的出现，以至于他们能够在经历这一切的困苦之中得到劝勉，好叫他们最终能够达到目标。以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就是进入那安息，要努力进入安息。 OK， 所以目的其实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至高性，以至于将你的目光将你的心智唯独指向他，而这有最实用的价值，因为他可以帮助你，你甚至你们现在听到这个讯息的人，虽然活在应该是有逼迫之中，有被下到监狱里面的，你们甚至要失去家产的，能够经历在这一切之中，不转向其他的东西，不从其他地方寻求协助，好似可以从其他地方寻求协助，但是唯独就是将目光指向耶稣基督，这是非常的实用。为什么实用？因为唯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得到那最大的奖赏，进入那最终的安息。 OK， 这本书的写作的日期，学者们有许多讨论， 但是绝大部分的学者，我看到的都认为至少是在第一世纪，也就是说，在我们主诞生来到世上，死升天的那同一个世纪。但是第一世纪什么时候呢？可能范围很广，可能是从主后49年到主后90年，这两个日期是有一些原因的。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多加解释，但是我觉得，我使用的注释书的学者，他们倾向的是比较早的，就是在49年，在我记得我们在讲彼得前后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有提到49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罗马这个城市的时候，把犹太人都赶出罗马，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包括犹太的基督徒，在罗马都经历了迫害，他们必须失去他们本来在罗马的家。64年则是为什么64年？因为65年还是66年的时候，就是有罗马的帝国皇帝尼洛对基督徒有大逼迫，有可能是在那大逼迫之前写的，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说你们抵挡还没有到流血的程度，这个对经历尼洛大逼迫的基督徒来说，可能他们会说我们已经流血了。所以，就是主后49年到主后64、65年之间，学者认为是很有可能的。OK，也就是说，其实这本书著作的时候是蛮早的。那为什么是90年呢？因为90年有一位住在罗马的 Clement，他写了一封信，里面就直接引用希伯来书的字句，也就是说，在主后90年的时候，我们还蛮确定，这本书已经存在了。OK，好，作者是谁？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最近近代，我不知道近代是指多近代，似乎又有人认为是保罗，但是。事实是，主没有告诉我们，或这本写这个这封信，或这个讲道稿好了，逐字稿的作者，他完全没有，直接表明他的身份，但是其中又给我们一些线索。有一位注释书的作者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该心存感谢上帝，给我们留下一位当时的心智不下于保罗的这位作者。也就是说，希伯来书的教导是这么的宝贵，是这么的重要，它的重要性、它的地位，它或者你可以看得出来，写这封信的人的心智是不下于使徒保罗的心智，但应该不是使徒保罗，因为他的希腊文，等等等等。如果从这样子的线索去看的话，应该不是保罗写的。有人说可能是路加，因为路加的希腊文非常的好。路加，归纳了他从保罗身上得到的教训，写了希伯来书。不知道。有人说可能是亚波罗，亚波罗是受到教育的，从亚历山大来的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人，或者有人说是巴拿巴，巴拿巴是劝慰之子。而这本书也是，以劝勉为中心的一个书信，有可能。你读注释书，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就是他们会有更多的讨论，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是这样？但是我认为事实就是，上帝没有告，主没有告诉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你认为其实。你到最后都必须承认，你没有办法100%的确定。OK，那写作对象呢？也不确定，不像彼得前书非常的明显，写给住在小亚细亚的圣徒。这个因为它不是一封书信，没有写作者，没有说我写信给谁。有一些线索，这个线索大部分与，在第十三章，应该是13章24节的那个，从意大利来的人，就是最后倒数第二节这本书，应该是最后倒数第二节的那个问候词， 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所以从意大利来的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在意大利的人也问你们安？是不是表示作者写作的地方是在意大利，还是他现在已经不住在意大利，但是身边有一边从意大利来的人，所以他特别写信回给意大利罗马的时候，是特别说在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可能是这样，但。也很有可能是写给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基督徒，尤其是其中提到了许多祭司的制度，麦基洗德等等等等，这些应该是对旧，应你必须要对旧约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对祭司献祭的制度非常非常熟悉，甚至是会受到。我们之后会看到，很被这样子的制度所吸引，以至于作者需要解释那个制度已经过去了，已经被一位那至高的大祭司一次献上完美的祭所取代了。你们不需要再回到那种制度。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被这样的制度所吸引，或者有这样的熟悉度呢？明白作者所讲的，可能是犹太人，尤其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太人。但也不见得，right？因为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其他的书信，甚至是写给外邦人的书信，作者似乎仍然是大量引用旧约经文，预设是他们都是受教的基督徒、受教的圣徒，就算是外邦人，受教也受教于他们当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而且其中有一个，这本书其中有个特点，就是当作者大量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它是大量引用70世译本，不是直接引用希伯来文的文本。所以，如果要说写信给住在巴勒斯坦、住在犹太地的犹太基督徒，这也会有一点奇怪。所以，不论如何，我们都不太确定。我会说我们不确定，这个有。是不是有一个在某一个地区特定的对象要收这封信或收这份文件？OK，我认为我们在读希伯来书，我们会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我们可以留意的对象，就当然就是基督是谁，基督做了什么，基督论。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也是成为上帝儿子的儿子，the son who became the son。最近有一本书就是讨论用这个主题，成为儿子的儿子，来讨论希伯来书之中的 paradox，和他是作者是延续使用古典的基督论的论述。来讨论希伯来书里面的基督，他认为不像现在学者，你一定要选，好像是一种比较低的基督论，你才能够完全了解，你才能够了解，希伯来书作者中讲的这位基督。OK，而且他有三，这位上帝的儿子，他有三重的职分，当然这就是关乎。他是成为儿子或成为中保的那一位，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所以我们会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使用到一个策略或者一种论述的方法。我们之前在基督论和三义论都讲过这个概念，就是双重论述。双重论述 （duplicative predication）。其实意思很简单，就是当我们在讲一个主体，那一位基督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分辨，这是按照他什么说他是，按照他什么说他是，OK，按照他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他与上帝是同等同荣，要同永恒，按照他。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的事实，他顺服以至于死，他从受苦之中得到了完全等等，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概念我们之前学到， 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你不需要二选一，他到底他是只有上帝儿子吗？还是他本来是一个人？好，然后上帝只不过是上帝把他立为基督等等，所以你不需要做出那个选项。如果你有这种双重策略，对，当然连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我们会留意作者他在不同的经文里面，甚至是同一个经文里面，可能都有暗示上帝儿子的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和基督的职分。基督的，按照基督的职分来说，他是必须顺服，他是低于上帝，以至于上帝高升他。当然，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留意作者他是如何使用旧约经文。我们今天应该有时间看前面三节经文，就看到作者他就是大量的引用旧约的经文。我们当然读希伯来书，讲到这个新的约，又新又活的路进到至圣所等等。这一位最终极的祭司取代了之前亚伦等次的祭司等等，都有一种新的已经决定性的取代旧的这个概念，或者总是会有新的与旧的对比，或者这一位与其他的对比。这一位我指的是指基督和其他和天使和先知和人和之前的祭司等等的这样子的对比，但是有对比，我们也不要忘记，也有其 continuities，也有其延续性。这对比不是绝对的对比，而是你看到这个对比，你就可以知道，原来从旧的或从原来的到新的，中间是有延续性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旧的总是指向新的。旧的制度，用希伯来书的作者。只不过是那新来事实的影子，但是影子是指向那个事实的本体。其实相对的概念就是，我们并不是否认旧约，也绝对不是否旧的就完全没有用处，而是你需要有旧的，因为上帝是在历史时空之中非常的具体的执行他的救赎计划，而他的启示也随伴着这个在历史时空之中具体执行的救赎计划越来越清楚。所以就此来说，这个对比和延续不外乎只是渐进的启示。但是有一个最终极性，有一个终点，有一个终结点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来说，这个形式有改变，但是中间的原则和最核心的内容不变。所有的献祭，这些制度都是指向，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谁流血？所以，谁流血本来是公和羊，到最后是那上帝的羔羊，上帝的儿子。所以外面的形式或者说流血的那一位改变，但是那个原则没有改变。所以这个我们要留意。OK，这个然后我们也可以留意，就是当作者这样子不断的论述那一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非常实用的，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所有的 exposition，所有的陈述、教导、doctrine 教义等等，后面都有警告，都有实用。看啊，因为你们是已经学到了这样子，所以你们该怎么行？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表示，基督论，我们很熟悉这个说法，基督论才是最实用的。实践神学，因为你一旦明白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为你做了什么，就会导致人有所回应和行动，你也就有具体效法的对象等等。我们也会注意到 荣耀与羞辱之间分不开的关系。荣耀与羞辱不是对立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个和当代罗马文化，其实和我觉得和现在的文化和现在我们的本能是非常的不同，抵触我们的本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羞辱就没有荣耀，有荣耀必先有羞辱，是分不开的。但我们也可以说，羞辱如果是以基督徒效法基督的方式经历羞辱，必导致荣耀。但你知道，这个对世人，尤其对当代罗马希腊文化，我们之前读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有提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十字架会成为这么的 scandalous， 会造成人跌倒的原因，因为十字架全然就是一个最终极羞辱的象征。有谁想得到那个羞辱的象征却也指向荣耀？只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只有借着基督的工作才能够颠覆这个羞辱。OK， 所以羞辱荣耀之间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OK， 好，对不起，我讲很多。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没有吗 ？OK， 请我们中间一位帮我们，只有三节，希伯来书1:1-3，谁帮我们？可以读教材里面的，教材是用和修本，和合本也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啊，我可以念，我念那个教材里面的。古时候，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末世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宇宙。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自大者的右边。 OK， 应该我们相对来说非常熟悉的经文。古时候，上帝借着先知多次多方向列祖说话。古时候，意思就是以往、以前的时候、过去的时候。但是你读到古时候这个字，不管你在什么处境下读到这个字或听到这个字，你心中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什么时候是古时候？也就是说，那分水点在哪里？什么时候之后就不是古时候 ？OK， 上帝对列祖以色列人，上帝的子民，列祖这个是特别是讲，尤其是之后他引用大量旧约的经文，不管收信的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都应该想到，特别是列祖，也许不是指希腊人的列祖，是指犹太人他们的列祖，就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对特别对他们说话的那一群人。但是是怎么说话呢？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一开始其实第一句话作者就已经立下一个立场，什么才是至高重要的东西。他大可以说，古时候上帝借着摩西等等等等领拯救了你们列祖出了埃及，行了许多的神迹，又立了大卫做你们的王，所罗门他的儿子建立了圣殿等等等等。上帝借着这些事情施恩给 No， 他所要讲的是什么？他所要告诉他收信的对象的是什么？是上帝最重要，在以他来说最重要或者最有效力的事情，就是对人说话。就像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从无到有的创造是上帝说有就有。同样的，作者强调的是， 他多次多方的向你们的祖宗说话，向犹太人说话，多次，也许有这个意思，但是首要他不是指时间上的很多次或次数的很多次，而是指这个直接的翻译是很多部分零散的零碎的部分，言下之意就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或者每一次讲话都并不是完全的讲完。OK， 不完整的和多方说话，多方，我认为你可以理解，就是你想那个旧约的经文，有诗，有预言，有历史记录，有教导等等等等，有智慧的言语，有 wisdom 等等，多种方式，上帝透过许多的人，分成许多的部分，用多种方式对他的子民说话。Okay？ 这里讲的先知是复数，应该我们可以理解，既然是如此，不仅是有先知头衔的人 ，right？ 其他的人，你看诗篇里面有的作者就有很多许多不同的人，就是任何上帝借着他向以色列人说话的人，都是在这里所谓的先知。OK， 所以之前古时候是这样子，但是在末世第二节，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所以以作者来说，时间对他来说就是分成两个部分，之前以前的时候古时候和现在，现在只是末世，末世是指向最后，直接翻译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日子，复数已经指向未来了。 OK， 那这个分水点是什么时候呢？借着他儿子向我们说话，很显然指的是他儿子。当他儿子到来的时候，就 inaugurate， 就开启了末世。之前你甚至可以就说之前都可以说是古时候。OK， 在这最后的日子，这最后的日子这个字，熟悉旧约经文的人一听到就知道，哦，那个日子已经来到。什么日子？就是耶和华重复的说，在那个日子，我现在对你们所应许的事情，所预言的事情要成就的时候。OK， 我在教材里面有列出，几节经文，譬如说，何西阿书。我们之前讲到有讲到这一段，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回心意转，追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OK， 或者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壁坚定，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归流归这山等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二节说，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也就是说在古时候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日子，现在我那个那些日子已经来到了。 OK， 在既然已经来到，为什么已经来到？因为是借着他的儿子，如今他是之前是多方或者零零碎碎的，用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先祖说话，现在是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儿子向我们说话有一种最终极性，最完整性。之前是零零碎碎的，许多的先知，多种的方式，现在 no， 一位集中在他儿子对我们说话。 OK， no， 他可以讲其他的。现在之前是借着摩西领你们的先祖出埃及，现在借着透过他儿子拯救你们出黑暗的权势，他大可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他作者所要讲的是话语，说话，上帝的话语，怎么上帝对人说话？嗯，对。所以这个最终的说话，一个儿子，这借着他的儿子，原文是很有趣，他没有冠词，也没有一个，就是借着他儿子。当然，那个儿子是单数，比较于先知的复数，或者你也可以翻译成为借着那就是儿子的那一位对我们说话。Okay. 所以如果你有些人会说直接翻译借着他的一个儿子对我们说话，那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儿子？但是更好的理解，更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借着那一位就是他儿子的对我们说话。Okay. Okay. 其实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当使徒还在写新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新约 right？ 你从新约里面这个概念，上帝借着他的指定的人先知对人说话这个概念，在新约里面重复出现，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列出经文。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这个录影会很好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出，只有讲话的人会出现在镜头里。如果我们按照潜力公开我们的查经录影的话，他就会看到高阿丹一个头一直讲话。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到目前为止可以到第二节前半段，至少我们可以说作者要我们认知这一点，不只是上帝是行动的上帝，他大可强调这一点，他创造世界，如今他拯救我们，他行所有的神迹奇事以印证他的工作等等等等，但他讲的是上帝对人说话，也就是说作者从一开始就强调上帝是从一开始古时候和到末世对人说话的上帝，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向人启示自我的上帝，告诉人我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做事，但是他也告诉人他做什么事，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帝，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做事然后让你自己任凭你自己去诠释他的作为，他不止做事，他不止是，他还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你必须借他的话语来认识他，你不只可以借着他的话语，因为他有说话，也可以借着他的话语而来认识他，而如今在这末世他儿子已经来了，他已经开始，他已经成就了他的应许的这个时代，你只有必须借着他的儿子来认识他这位独一的上帝。 OK， 亚他那修，我在你们教材里面我有他讲过一段话，其实他引用一个人叫 Saint Anthony， 我不认识这个人，安东尼圣徒，这个圣徒似乎他是很有名望的，甚至连罗马的皇帝都会写信给他，是初代教会的一位圣徒，但是这个Saint Anthony 他对他的同伴们说，不要奇怪那个皇帝会写信给我们，因为那皇帝他不过是人，我们真的应该赞叹的是上帝居然乐意赐给人律法，而且上帝居然乐意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 OK， 好。 接下来下一句，又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立他或者指定他 appoint，指定他，指派他为承受万有的。这个引用的概念吧，或者有一些字句是引用诗篇第二章第八节。你是我的儿子，今日我生了你和，还有创世纪17章第五节。第五节那边的概念，我立你做多国之父，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个指定，我们知道，并不是指上帝指定了耶稣成为他的儿子，指他的本职或者三位一体第二位格，好像是 adoptionist 领养他，领养耶稣成为他的儿子。这个指定是指，特别是指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取了这个神人之间中保的职分，指定这个职分，按照这个职分要他做承受万有的，因为按照第二位格的身份。没有什么指定可言，他本来就是创造万有的。但是要指定他承受万有的，他就必须有另外一个身份，借其身份可以承受万有。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会说上帝儿子是承受万有的。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严格来说，上帝儿子根本就不可能承受万有，因为他创造万有，何有承受万有可言，但是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则唯有按照这个身份、这个事实，还有这个职分、中保的职分，在完成了父所托付给他的任务之后，他可以按照父的应许承受万有。OK，这之后我们会再提到。所以这个指定、指派不是指他的原来本职的身份，而是指他的职分。OK，约翰·欧文。有讲说这个指定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OK，你可以讲说是附在永恒的旨意之中，就立意要他的儿子承受万有，也可以按照他们在永恒之中所立的什么救赎之约 （Pactum Salutis），儿子要承受万有，这个也关乎父对子的应许，OK。也关乎，父鼓励子，确保子，是的，你要顺服以至于死，但你也必要成功得着基业。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叫宣告子将来要继承万有等等，不同的层面可以理解这个指定或者指派或者立。我们也可以思想，对我们来说，他利他继承万有，跟我们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如果这一个儿子继承万有，那么在他里面由他所带领的其他儿女，希伯来书作者之后会用的用词，因为他带领其他的儿女进到荣耀里去，就是我们，因为他继承万有，我们。就继承万有，因此，譬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会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说：“所以，为什么你们不要夸口？为什么你们不要拿这个人夸口，拿那个人夸口？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万有了。”保罗、亚波罗、基法或世界是生是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全都是你们的，而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OK，也借着他创造宇宙或者创造万世，世代直接翻译，但是那个世代多数在希腊文里面也可以。也可以代表宇宙，不见得只是指时间。 也借着他创造宇宙，所以上一个那个力他继承万有，很明显的。啊，是不是没有视讯了？还有吗？OK，那我就继续。你们的视讯我都断掉，看不到你们。OK，好，我继续。对不起，我请大头继续讲话。上一个讲到利他继承万有，现在说借着他创造宇宙，这边有一个很微妙的改变。之前是讲关乎他的救赎之功，right？特别是关乎他必须要有一个身份。神学上延伸就是他必须要成为人，道成肉身才能够继承万有。但是下一句，下一个字句则说，也借着他创造宇宙。所以我们可以问，OK，那继承万有的必须是有那个身份，受造的身份，才能从神的手中继承万有。如果他不是受造，他就是上帝，他就没有继承可言。但是下一句，借着他创造宇宙，我们就可以问：这创造宇宙或创造万事纪或创造万有的，是受造物还是造物主？千龙，你觉得呢？还是有谁借着他创造宇宙？这个他，我现在要问的。如果是借着他创造宇宙，我们可以说父借着他创造宇宙，好了，上帝借着他创造宇宙，那他到底是上受造物还是造物主？ 是啊， 谁啊？ 都是啊，两个都是啊。 但就这一句话，又 如果 借着。 借着他， 这个他，我们只讲这个他， 那就受造物， 受造物，借着他创造万有，那他是受造的万有吗？如果是受造物的话 不是。 ，Yeah，约翰福音第一章同样的概念，OK，约翰福音第一章，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个不是借着他造，所以他可不可以是受造的呢？如果都是借着他，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在历史中，有人拿这个借着他，他好像是这个次等的上帝或次等的神明。OK，或者上帝先造了他，然后借着他，他是一个某一种受造的 agent 在造其他的万有，但。按照圣经完整的启示，还有我们所归纳出来原则，世界上只有两种存在，你不是上帝就是受造物，right？所以我们怎么理解借着他？Dia，这个借着约翰·欧文，像老一辈的或者正统的改革中，或者其实不用改革中，就是正统的基督教神学家会说，这个借着。通常是关乎上帝内在的次序呈现于外在的工作的次序。如果内在次序是父、子、圣灵，所以上帝外在的工作也必然是父，所有的工作都是借着子在圣灵里工作。但是如果他是创造万有的，不管是你要说借着，不管是怎么样，不管这工作的顺序如何。他是在受造物与造物主的分水岭的这一边，我讲的这一边就是造物主的这一边，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短短的这个字句，几个希腊字，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希腊字，如果你仔细想，然后按照圣经其他所有的启示，这中间含的三一论、基督论，是多么的深厚。有趣的是，我们作者先提到他中保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然后再提到他创造宇宙的工作。约翰·欧文说，这可能是作者要凸显新的创造、救赎 的荣耀大过原来的创造。耶、yeah? ，这个概念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过。上帝借着这个新的创造，或者借着他的救赎之功，我们会说 OK， 在某种程度，为什么罪会进到世上？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在另外一个程度，借着救赎，上帝也充分展现他的恩典、他的荣耀等等。 OK， 我们就直接看第三节，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通常荣耀的光辉，荣耀不可能没有光辉，有光辉就必有荣耀。所以这个荣耀的光辉和上帝本体的真相，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这位儿子他的身份，或者他本质 essential identity， 他最本质的身份是谁。如果他是上帝荣耀的光辉，他就是上帝的荣耀，他就是上帝。刚刚所讲到，有许多的从古代的教父到之后的神学家都注意到这一句荣耀的光辉，其实你没有，它是主要是讲那个 identity 同一性，因为荣耀和光辉是同一个东西。 OK， 这是讲他就是上帝，不管借着他或者父与子之间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中间的区分，如果父是上帝，他是同一个上帝，这一位子是同一个上帝。 OK， 所以主要的这一句话，这个段落荣耀的光辉，重点是他身份与上帝的同一性或 identity， 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本体Hypostasis 这个字后来成为位格的用词，但是那是技术用词，但是在这里它的意思就是本质，它是上帝本质的真相。真相这个字翻译成中文我觉得 OK， 但是它原来意思就是印象，一个印章印出来的什么，或者打在铜板上的那个像。 OK， 或者英文你可以说 exact replica，完全的、绝对的、复制的真相。所以这一段则是讲有所区别，是真相，但是是 完全一样的，却有所区别的。 OK， 这我们也可以再想，如果按照正统的理解，这就是这其中包含极大的奥秘。他与父是同为一的，但是他当他讲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我与父同为一，那句话我与父就是二了，对不对？有所区别，不管你怎么认识这个区别，但是他说我们是同为一，在这里也有同样的概念。荣耀的光辉，其实荣耀光辉也虽然着重点是在那个同一，但是也有其区分，本体的真相 exact replica 有同一性，但是着重点则在于 distinction 区分或 diversity。 其实这就是三一论的原则，你必须同时坚持一，同时坚持多，就是三，在这里特别是讲父与子之间。所以耶稣他自己会说，你们看到我就是看见了父，我与父同为一。 OK， 或者后来的保罗会说基督本是神的像 icon， 或者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 OK， 正因为他在永恒之中就是本体的真相，其中有许多奥秘，这个是用我们可以懂的人的语言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因此他在时空之中，人看见他就看见父，或者就是那不可看见之神可见的形象。 救赎工作的展现基于在永恒之中三位一体的 taxes 或者 operation 或者次序或者关系。我可以跟你们讲这些，因为你们上过三一论，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OK， 这边有你们教材里面有那个 Gregory of Nyssa 讲的一句话：万物的继承者，万事的创造者。发出天父的荣光，在自己身上表达了天父的位格。他拥有天父他自己拥有的一切，拥有天父一切的能力。这不是说全能从天父转移到了他儿子圣子的身上，而是说全能同时在天父身上也在圣子身上。因为在父里面的显然是在天父里面拥有天父一切全能的那一位子，而拥有天父的那一位，应该说那一位也拥有天父的一切全能。 Anyway， OK OK，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不是我在讲，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不只创造世界，他现在也托住万有，托住这个宇宙，托住这个世界。有趣的是，他是用大能的命令，中文翻译成命令，也可以翻译成话语。他是用话语托住万有。而且他执行救赎，他洗净了人的罪，这是关乎他的救赎之功。之后我们会，希伯来书的作者之后要讲的就是这个，他如何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至高者的右边。OK， 你们教材里面有提到这个坐下单不等同他就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是讲基督的洗净了人的罪，关乎他必须要降卑，降到最低最低，就是被人举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因此他高升。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但是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他仍然一直在做事，不是吗？他去为要为我们准备我们住的地方，他去，他可以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因为他长久在父的右手边替我们代求，等等。OK， 我们可以在最后两分钟就提到这个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怎么理解这个事？我觉得 Goodwin 和约翰欧文有讲到，不问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这是受造物所能达到最高或最尊荣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至高者，非至高者所能达到的至高地位，就是在至高者的右手边。所以这个坐在至高者的右手边关乎什么？只有那道成肉身的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他，因为他有一个身份可以得到这个地位。如果他没有道成肉身，这个地位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说他坐在至高者的右边等于是侮辱他。这不是好像他跟上帝平起平坐，坐在至高者的右边仍然有其 subordination， 因为有一位至高者，而至高者右边通常是至高者看为就是赐予最高尊荣的人坐在他右边，但是仍然是低于至高者。就如那个约翰和他弟弟还是哥哥安德烈不是曾经求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我们要坐在你的右边左边吗？那并不是说我跟你平起平坐，但是我要得到你旁边最尊荣的位置。所以能够坐在至高者的最右边必须是一个受造物。好了，我们就直接这样讲。如果你的基督论不够好，你听到我讲这句话会说啊，怎么可以这么说，因为基督的人性不是受造，因为 所以你看得出来，如果你的基督论不好，你读这些经文，你会造成你很多不必要的困扰。OK， 短短的这三节，我们至少已经看到作者已经论及这个儿子他的创造之功，他的护理之功，他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护理 ，right providence， 他的救赎的工作，哦，很精彩。而且在短短的这三节经文里面，作者就开始已经指向一种基督论，高低高的基督论。Right， 它本是上帝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却洗净人的罪。这个洗净人的罪在这里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洗净人的罪代表什么？降到最低，降到我们应该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坐在至高者的右边，高低高。这个跟之前提到的荣耀和羞辱就有关系。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法？人光 OK 吗？你们发个言，那个荧幕就会转到你们那里，就不会是我一个人大头。可是你们要出声。尹莹姐 OK 吗 ？OK， 谢谢。 秀燕姐、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OK， 乾隆 OK 吗？那个借着他创造万有，我不知道我讲的够不够清楚。 还，我觉得每一次在好像在提基督论，对我的感觉好像是把它拉远再拉近，我不知道，常常就是把它复杂化，不是复杂化，就是把它好像不是一起的，可是又是在一起的，所以我有时候听的会比较，如果没有很仔细，会有点吃力。有的时候，对，我自己个人，对。 我们基督论的课程，因为你没有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上三一论，你可以回去看或者听，都有在网络上。 好， 宜兴 OK 吗？那一段，借着他创万有。 可以，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自己只是读过去真的不会想这么多，真的要一次又一次的提醒，就是它背后的含义有多么的就是多、 yeah. 我列出的那个注释书的第一本，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它大量了，它不像现代的很多注释书结构分析修辞分析，然后字义分析等等等，甚至他大量引用初代教父，还有之前譬如说宗教改革时代的神学家。我觉得上帝赐给我们这些资产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不应该有那种偏见，好像只有新的东西才是比较好的，就撇弃了这些资产。我觉得很有帮助。那至于约翰·欧文，如果你可以读他的话，我真的会建议你读，因为他的注释真的是anyway 很精彩。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尽量读，然后尽量跟你们分享。雅文 OK 吗？好，有没有人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的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希伯来书的学习，愿你用你的真理建造你的教会，也借着你的话语启示，让我们越加的来认识你儿子主耶稣基督，就越加效法他的样式。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有聪明智慧可以领受。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